收藏风险，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个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啊是个特别的日子，国际博物馆日，这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发起的一个节日。每年的五月十八号，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将举行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意在让社会公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博物馆事业。今年的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您一听就明白，这是希望用更多更新的方式和手段，让公众和博物馆之间能够有效的连接。咱们北京的各大博物馆也推出了93项主题活动，同时还有99家博物馆将在今天免费向市民开放。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介绍其中的一些精品的博物馆展览活动，希望大家可以在博物馆日里真正的走进一家博物馆，欣赏一场有趣的展览。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故宫博物院里单士元诞辰110周年纪念展正在展出，这个展览将一直持续到本月底。那么有朋友会问了，单士元是谁呢？在1925年年初的北京，一位18岁的少年第一次走进了故宫。他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书记员，负责清点清宫的旧藏。当初进故宫的时候说是点查六个月的文物，没想到这个工作他却干了一辈子。1925年10月10号，单士元见证了故宫从皇宫走向故宫博物院的伟大时刻，留下了激动的泪水。30年前，在北京市有关古建筑园林的会议和活动中，有时候会出现三个姓单的参加者。一位是当时80岁左右的故宫博物院顾问单士元先生，一位是60岁左右的北京市绿化委员会主任单昭祥先生，还有一位是当时40岁左右的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每当这个时候，单士元先生都会幽默地说，我是单老，单昭祥先生是老单，那么单霁翔就是小单了。如今单老已经在20年前离开了我们，老单也早已经退休，而单霁翔也被人们称作老单多年了。对于故宫人来说，单老是永远的单老。人们说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单老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比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时间还要早十个月。单士元先生1907年生于北京，192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师从胡适、沈监士等大师名家，潜心文史研究。同年1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18岁的单士元就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的身份随教授加入了清室善后委员会，从此与故宫结下了终生之缘。1954年，文化部文物事业部管理局郑振铎局长找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请他推荐一位能够管理故宫古建筑的专家。梁思成教授说，用不着我推荐，故宫啊，现在就有一位，单士元。梁思成的推荐，单士元调入了故宫古建筑研究部门担任要职。 他组建了专门的古建筑保护部门，全面普查故宫古建筑，在全国最早为文物建筑安上了防雷设施。他还把一些技术精湛的老匠师招进宫中，同时带领着一批青年工作者组织完成了为迎接1959年国庆故宫古建筑的第一次大修，并且在上世纪60年代掀起了故宫古建筑修缮工程的高潮。单石园始终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坚持使用原材料原工艺的做法，反对大拆大改，反对焕然一新。他强调古建筑的维修不同于简单的修房子，要在忠实历史、保护历史的前提下进行，不能把故宫修成新宫。当时故宫古建筑的保护团队中有10位已经超过退休年龄的不同工种的杰出工匠，被称为故宫十老。这些工匠师傅技术精湛，经验丰富，对故宫古建筑的维修保护做出过突出贡献。单老深知这些工匠师傅的重要性，为了使他们的技艺不致失传，特意将这些工匠师傅挽留在故宫博物院担任工作指导，按月复酬。单老尊重工匠，将他们当作合作伙伴对待，而他称自己是三穷老人，穷学生，穷职员，穷教授。他严循操守，从不收藏文物，从不以商业目的为别人鉴定文物，也从不充当中间人。退休之后，他依然到处奔走，呼吁保护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名城。卢沟桥的退休，德胜门城楼的保留，颐和园昆明湖的清淤，北京四合院的保护，在这些项目上都能看到单石园先生奔走呼吁的身影。单霁翔院长曾经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被记者问到，让他谈一谈他和他父亲两代故宫人的故事。单院长就反问道，我父亲是谁？对方反倒奇怪地说，不是单石园先生吗？单霁翔告诉他，单老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一位对他的成长产生深刻影响的长辈。单石园先生是值得尊敬的国宝卫士，是故宫古建的守护者，也是故宫从皇宫走向博物院的见证人。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北京的不少博物馆最近都在展出着非常优秀的展览，同时呢今天还有99家博物馆是免费向市民开放。接下来咱们要说的是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戴泽艺术展，这是徐悲鸿先生的亲传弟子，96岁的戴泽先生第一次个人艺术展。戴泽先生成长于一个书香世家，民国时候他的家族是重庆云阳地区最大的乡绅之一，父亲曾经创办学校，编撰词典。1922年的春天，戴泽的父亲在日本京都留学，而他就出生在京都樱花最为绚烂的季节。有人说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从一睁眼他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美的世界，而对于美的孜孜以求和不懈追寻，恰恰就是戴泽一生的事业。1942年戴泽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傅抱石等先生，他是徐悲鸿重要的弟子之一，也是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对戴泽的评价是很勤奋也能吃苦，说在徐悲鸿先生早期的诸多弟子中，戴泽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 2017年，已经95岁高龄的戴泽先生出版了一本非常美的画册，叫《花木集》。书中集结了他52幅从未公开出版的花木题材画作。其实，因为生性低调，戴泽先生多年来有大量的画作都是从未示人的。而在这些没有公开的画作中，大部分都是花卉。在他的笔下，有胡同附近角落里的花，有桌上花瓶里的花，还有从同一扇窗户看出去的四季不同的花。他们有些看起来孤单脆弱，有些优雅，有些热烈，有些从幽深的黑暗里开出来，但共同的是他们都在努力生长，顽强绽放。戴泽先生的一生也是如此，困难时期物质匮乏，他就找报纸或者捡别人丢弃的废纸来画画，一张纸要画两面，有时候还会将原来的画覆盖掉，一张纸上有两三层的画。改革开放之后，他每天6:30准时出去写生，曾经在老北京植物园和动物园里住过一个多月，专门画画。退休之后，直到85岁，都还保持着每天至少6个小时的作画时间。在戴泽先生的作品中，有一幅画非常特殊，就是在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里展出了30年的那幅慈禧像。画中的慈禧坐在硬木靠椅上，神态安详，栩栩如生。很少有人知道德和园里的这幅画并不是华氏胡伯所绘制的原作，而是戴泽临摹的复制品。戴泽先生讲述过这段故事。1979年初，因为慈禧画像的原作年代久远，破损严重，颐和园管理处就到美院找人修复这幅画像。他现场看过原画之后，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自己没有修复这幅画的能力，就向颐和园方面提出可以复制一张同样大小的作品供展出使用，而原画可以小心保存起来，以防因为继续展出而使画面情况加剧恶化。经过3个月时间的努力，戴泽先生完成了这幅作品，在排云殿公开向游人展出。之后近30年的时间里，颐和园展出的慈禧像基本都是他所临摹的这张作品，而原作则得以妥善保存。直到2007年，颐和园才和荷兰方面取得联系，由荷兰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修复了原画，而戴泽复制的这幅慈禧画像也成为了修复原作的唯一参考资料。徐悲鸿的儿子徐庆平几年前有一次和戴泽先生一起去大连，那个时候戴先生已经90岁了。徐庆平说他平时走路很慢，但是我告诉他这个金石滩海边有一片礁石风景区。戴先生看见那个景象之后，我看到他的眼睛都亮了，他大踏步在前头就走过去了，把我们甩到后头很远。一个90岁的老人，他看到好的东西想要放进他的作品的时候，那种神情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画家是什么样的。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聊的也是最近博物馆里的一些优秀展览和他们背后的人物故事。从3月底开始，一场名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和生活的展览就在首都博物馆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这场展览将一直持续到6月22号。展览甄选了102组件展品，分别来自乌菲奇美术馆、巴杰罗国家博物馆等意大利的17家博物馆和机构。其中绝大部分的展品都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的。展品的类型也非常丰富，特色在于过去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展览一般只展出画作，但这个展览除了艺术价值极高的油画作品以外，还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日常用具，像是桌布、铁饼模、药罐、军事装备，比如带文章的箭筒、盾牌和铠甲等等。另外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别墅模型，以及复原了当时人们的精美服装等等。 要说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有一个名字我们不得不提，美第奇。有句话说，咱们虽然不能说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但是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肯定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面貌。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一系列的古老建筑都和美第奇这个名字脱不开关系，其中就包括了珍藏着大量文艺复兴时代作品的乌菲奇美术馆，还有那个拥有巨大穹顶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美第奇家族是欧洲最传奇的家族之一，他们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人类历史中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和美第奇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这样一个家族，它是如何兴起又是如何衰落的呢？美第奇家族据说是一位骑士的后代，13世纪初他们的家族来到了佛罗伦萨，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到这里来寻找财富的。乔凡尼·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建立了银行总行，而美第奇家族又是从银行业务开始正式起家的，因此乔凡尼·美第奇也被看作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代主要领导人。而他的儿子科西莫·美第奇曾经在和其他城邦的战争中失败，遭到流放，但后来他又回到了佛罗伦萨，建立起了自己的独裁统治，并且真正成为了佛罗伦萨的无冕之王。乔凡尼·美第奇是美第奇家族第一位赞助艺术的人，他援助过马萨乔，正是这位早逝的天才在透视法等方面对绘画做出了彻底的改革。他还委任了卓越的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负责修建圣母百花大教堂。这座美丽的圆顶建筑在样式和结构上都达到了划时代的重大革新，影响了欧美建筑500多年。科西莫·美第奇不但扩大了父亲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在文化艺术领域也享有更高的声望。他不仅赞助艺术家，还是学者的朋友和保护人。而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美第奇，他生活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被称作华丽公爵，是文艺复兴的兴盛期最为著名的艺术赞助人。他赞助过的艺术家中最有名的就是达芬奇了，米开朗基罗更是一生都和美第奇家族密切相关。波提切利也是美第奇家族最受宠爱的画师，著名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就是受洛伦佐的堂兄弟的委托而作，最初是用来装饰他的乡村别墅的。对于美第奇家族来说，他们引领了佛罗伦萨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文艺复兴的艺术创作，在后期更是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不过这一切都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以及马丁路德的新教会改革而逐渐改变，加上美第奇家族在1737年因为爵嗣而解体，最终成为了历史。而这个被徐志摩翻译为翡冷翠的佛罗伦萨城市，却保留下了这些艺术珍品，并且让几百年后包括我们在内的全世界仍然可以欣赏到这些人类文明艺术的结晶。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最近博物馆里的一些展览精品。那前段时间呢，在北京的石刻艺术博物馆里举行了一场非常特别的展览活动。不过它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展品，而在于参观的观众和他们的观展方式。因为这批观众是几位视力障碍者。首次面对特别的观众，讲解员李晶也准备了特别的解说词。我们所在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这是多大呢？ 如果一户家庭房屋面积是100平方米，这就是200户家庭房屋那么大。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四名视障人员在石刻艺术博物馆里亲手触摸了东汉石人、清代丹陛石以及历代的石碑石刻，并且体验了拓片制作流程。在视障人员触摸石碑的时候，解说员李晶随着他们手移动的位置介绍着文物的造型。在介绍到丹陛石上的祥云时，有一位视障观众就提问说，真正的云也是这样的吗？李晶说，真实的云没有那么紧凑，是更松散的一大团。视障观众王志华就说了，相比普通观众，他们更需要利用博物馆来认识世界。他说，比如说我一直不知道云卷云舒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摸到了石头上的云，它到底跟真实的一样不一样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心里会有更形象的感受。公开报道显示，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曾经组织过残疾人参观博物馆的活动，但视障人群却很少有进入博物馆的机会。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长郭豹曾经在北京的6座古建筑遗址类的博物馆工作，这一天却是他第一次接待视障人群参观。他说，来参观的残疾人朋友比较少，盲人更少，这是我们过去工作的不足。他也解释，只要小心提防，石刻文物并不担心会被摸坏，很适宜视障人员参观。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叫做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北京市文物局也是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来推动博物馆提供更为精细的服务，连接更多不同的群体。如果这样的形式对视障人员有实际帮助，就可以向博物馆界来推广，迎接更多新公众进入到博物馆当中。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咱们最后还是送出一首歌，来自电影《逆光飞翔》，这是蔡健雅的《很靠近海》。我们靠近博物馆，就像是靠近了人类文明的大海。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听见天晴，听见黑暗，听见人潮中有你，我跟着你继续，这分外安心，我没有翅膀，却觉得能飞行，那些梦想之间舞成一片协奏曲，是默契，相思之际，我有谁在牵引？我逆光前进，却非不可。